晚上来了劲儿，你让我多花两块吧，以后你最晚不能超过十点半，你要是超过了钟点儿，我就拉闸。 老头我只气得说不出来话，这个人真叫我没有办法。第二天我上街买回一包蜡，十点半我照样花，你拉你的闸呀。我看看李彩霞开灯干些个啥，彩霞她坐在台灯下，聚精会神把笔拿，左一笔右一划，眉头拧成个大疙瘩呀。老头我推门把屋进， 彩霞我闹了一个挺尴尬， 原来是你也正把胡子画，好像是遇到了难题儿难解答，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一把，让胡子开出了个新花。感动的老头我满脸通红，也不知道说个啥，我想坐哎可坐不下，哦给你喝了这杯茶。 彩霞我急忙拖拖纸啊， 老头我忙把铅笔拿， 又是写 又是画 又是算 又是画， 写写画 滑滑 忙到了东方日出，哦迎彩霞啊， 多心的图纸也画好， 两个人 就好像三伏天吃了个大西瓜呀。 哎呀， 哪不嗨呀，冤家也能变亲家呀，哎嗨呀。 好，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桃李迎春，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梳扫情。 Thank you.

剪这么难呐、 我绕个弯子把它试探探扫扫它还有荷花坛呐、 到底丢失了、 丢了那这么长这么宽平平整整没有弯流过水花水花流光那团 啥呀 玻璃砖呐、 哎呀妈哪的妻子们 丢的东西已被我发现那个人有脏证在我手里边 有证有据就按制度办大会检讨狠狠地罚他钱呐、 就等他自己去检讨悔过自新好从宽 像这样的人呢就是不要脸挂牌子游击呀他也不算冤 嫂子这件事你可真明白啊 这话说的嫂子啥时候糊涂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丢的不是玻璃砖是块松木板 板的那个人是你还是哪啊 嫂子你往西屋看偷板的那个人在咱家里边 我是庆田呐眼看着来到五一你要把喜事办给你做的大立柜还缺俩大船别人家呀办喜事儿到头二天你这个队长要结婚呐、可别太难呐、打个大立柜镶上玻璃砖画上水画上山四季不进不画全 这偷板子打立柜谁过去 谁也没看见民不举官不究这回一刷油这事就算完 嫂子队里正把别气换就差这块板没法往上安全村人都急了眼连吵带骂乱成团有人呐谁偷到家里去做棺材板有人骂偷板的人缺德带冒烟 有那么邪乎 有那么邪乎没这个板变压器就不能安了电视不能看了激情也干了水不能灌了麦苗也蔫了不能打面了淘的米也酸了吹风机不转了做饭也费时间了你说那是不是粘了 这件事你说该咋办、 好吧我把木板扛在肩叫声嫂子单快走 干啥去 你不说按制度办吗送回木板当众检讨再发钱我看在嫂子你的面不丢人不现眼不让你丢锅铲 我一听这话打个冷战我急忙上前拉一闪我去检讨也丢你的脸你要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哪头淡哪头咸哪头大来哪头小哪头粗来哪头扁 不行 上跳去夺这块板 急忙抱在怀里边 我使足劲 我眼瞪圆 我使劲往回拽 我用力往过搬 把我累得翻翻船 我这里稳如泰山没动弹 你放下木板算拉倒 你不去监逃这事儿不算完 啊小庆田呢小庆田我看你是白活二十多岁当个小队长把你每翻倍四六不懂不知进退我拿回这块板给你做立柜没想到你把我这片好心钱当处理单费你拍拍良心有没有愧 当队长咋的当队长就得讲原则今天你拿一块板明天就得有人扛两坨你不用抢不用夺不用藏不用挪不用蹭不用磨不用费口舌咱们老韩家个个都丁壳躺着不短站着不矬不图别的图些个好人格今天你拍拍良心想一想你这事办得缺不缺德四五十岁你呀 四五十岁咋的了 白活 一直放弃个我浑身颤呐、 说啥我情愿，我不跟你说三道四，说长道短，说心道淡，连带死连笑带笑，不要带来自暴自弃，成不见情面，把我好奔远。大猫翅不孤单，这四个烂扇翅膀没硬，你就想上天，越睡越恼越来气，条子疙瘩抓手筋，不打你头盖我生懒。 今天我忙叫嫂嫂请我安然，我不图你给我留家产，留下个好名声，比啥刀具钱老嫂，比母只管打，我就好比你儿小算你是你打的。 Thank you. 嫂子。 天晴的一棵苗， 它有连根断呐、 真好像摘去了 你的心肝呐、 多少次我在孩子的 坟前站呐、 天不知风和雨 打透你的山呐、 多少次我在孩子的 坟前站呐、 上少了一个娃，你们过年，嫂嫂我过官场，一跑山东海东，南往下咽吃一口冰糖月饼，苦入荒野别人家，别人家欢聚一堂。笑容满面呐、看见了别人家的孩子，想起了我的呀，我的小孙呐、 情面秉公办，嫂嫂伤心叫我等不安，我要稀里糊涂装着看不见，说他集体我还算啥共产党员呐、感情原则怎能两交换，我左也难右也难进也难退也难，左难右难中为两难，难难难难难叫我真为难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我该怎么办呢？哎，有了，对，就这么办。嫂子，你放心吧。 不让我检讨了。 对，嫂子你啥也不用管，这事由我来腰传。 韩三天到队里去开会呀、 曲鬼他叫李小倩呐、啊。 小船我进屋来，嬉皮笑脸，见了嫂子鞠一躬，我忙把药碗呐。 你小子不去开会，跑这扯啥蛋？花马吊水尽耍赖， 嘿，小子。我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特来把木板往回搬。 到我家搬的什么板？ 对你兄弟板，在你家里边呢、啊。 这件事你是瞎扯淡，说我家那木板，别敢打正言。 大嫂你别吵来，也别喊，说这件事啊，是你的兄弟韩庆田。 我一听这话，可就傻了眼，心里暗骂韩庆天，刚才他花言巧语把我骗，再找我把丑事往外传，我去找他把账算，闹他一个底儿成天啊！ 哎，嫂子你， 韩大嫂迈步出了院，来到内部窗户前，隔着玻璃窗户往里看，庆庆他面对大伙正在发言。 同志们，我昨天我偷着拿了队里的一块板，为的是准备结婚，好把家具添。多亏嫂嫂把我劝，我今天主动检讨认可发钱啊。这事实在是错了。 今天他说的话，我最近都听见呐、啊，我脸上热乎的，好像那大张山呐、啊。小青天他承认自己偷了板，我心里一阵爱，一阵酸呐、啊，像挣扎像到晚。小青天背黑锅，他该有多冤，他该有多 韩大嫂急忙把无尽呐、 啊，含羞带愧急忙发言，是我昨天拿的板，这一庆田他无关， 是我拿了队里的板， 是我把木板往下搬。 开会的人呐、啊，你看我来我看你，他图啥？当别人错位哪般呢？ 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 大家伙齐声称赞韩庆田呐。 嫂子你说再咋办， 送回木板当中间他怎么处理我的难啊。韩大嫂承认错误，送木板啊，哎哎 韩庆田美名传遍 天下饭啊， 哎哎哎哎呀， 来 了以后发不发， 好，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叔嫂情》，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十八里相送》。 你今天这神情有点怪，就好像有话不说心里埋呀，有心事就该对我讲啊，愚兄我为你解愁烦呀， 这心事良兄你早该给我解呀，怎奈你这心眼实来太愚呆呀，此一番说走后你转回书馆呐，师娘她定能为你解呀疑猜呀， 说你怪了可真怪，为什么有话不说让我猜呀， 今日我遵父命回家转呐、啊， 他日我专访贤弟到归宅呀， 今日分别 他日再聚呀， 月落重生 花谢还开爱呀， 两个人各怀心事呐， 良兄定解了其中意，他也不是一个泥胎呀、良兄、 贤弟 一路行走多寂寞呀，何不吟诗抒情怀呀， 怎奈书题文章不好做， 就以这风景为题把记载， 好，就依贤弟。 娘兄，你来看。 妻子把柴砍了、啊， 差来看呐、啊，我把贤弟送下山呐、啊啊。贤弟，还是走吧。好看呐、啊，路途遥远，怎去攀呐、啊？你叫我怎去攀呐、啊？贤弟，还是走吧。下了山呐、啊，过小河啊，游来一对大白鹅。可真逗人乐呀，白鹅怎能啊把话说呀， 你看那我正然被你笑啊。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在哪儿呢？ 在那儿呢。 也没有 在这儿呢。 你 我笑你呆头呆脑像只鹅呀， 我好心送你把山下、啊、你不该把我比呀、啊、比作鹅呀、啊、 良心快走吧。眼前一座独木桥， 山百回头把手招啊，有我搀你莫心焦，莫心焦。 咱二人此时此刻好有一比呀、啊、 比什么呢？ 好比那牛郎织女渡鹊桥啊。 贤弟你说话怎么不着调啊，没织女两个牛郎怎能啊渡鹊桥啊。贤弟还是走吧。 下了桥啊，进了庄啊， 一条黄狗叫汪汪啊， 不咬前边男子汉呐、啊，后边李红妆啊。 贤弟呀、啊、贤弟你说话千思量啊，此地哪有女红妆？你放心，大胆往前闯，我给你打狗你别慌，你可别慌啊。哎哎呀， 你打狗啊我不慌啊，那旁来你啊帮那个木匠里有匠长，请到你家去帮忙啊，先打那个箱子啊，后打滚儿啊，然后再打钉子床啊，画红那个小架啊，把我气呀，哎哎哎哎哎呀，哎哎呀，啊良心 说呀，月光台两个男子咋拜堂啊？你的心事我知道啊， 你知道 着急回家要娶妻房啊，哎哎哎呀， 你往那边看呐，哇，村边还有一口井啊，井有深来水要清啊，仁兄你往这井里边看呐，啊啊啊， 看什么？ 一男的一女呀，笑盈盈啊，哎哎哎哎哎呀， 分明两个呀男人样啊，哪里来的女花容啊，哎哎哎呀，贤弟你眼睛花了还是快告吧。小牧童吹笛坐在牛背上头啊，哎哎呀， 对牛弹琴还牛不懂啊，可叹两兄弟像头牛， 我好心送你呀把山下，你不该把我比作牛啊，哎哎呀， 梁兄快走吧。 不走了， 说错了，快走吧。出了庄啊，到松林啊， 松林之中啊，有座坟呐， 坟营里边有棺椁啊， 棺椁里边装死人呐， 人人都说死人死， 那是 良心啊， 哎， 你。 你 比死人死十分呐、 啊！什么？梁山伯改面容，贤弟说话里不啊疼啊啊！咱二人草就结伴一起种啊，你我生死亲弟兄啊！我登山涉水把你送，只为三载情意浓啊！你不该拿我来嘲弄，将白鹅黄牛比于兄。比和比牛我不恼，又把我比成死人埋坟营啊，送你心穿一团火呀，此时叫我怀抱病啊，贤弟一路多保重，我不送你到长亭，山白转身往回走， 应台上前叫良心啊，小弟我是 一个东啊， 不知哪天再相会， 不知何时再相逢啊。 同窗共学整三载，研究无闲思恋情啊。在书馆专心攻读无所顾，应该我的心事啊从未表明啊。一路上借景一情把他点呐、啊，怎奈是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点不通啊。急得英台团团转，忽然一记心中声啊，回身忙把良心叫， 必有何言告于兄啊。 闻知良心未婚配，小弟愿为千红绳啊。 不知她是哪家女， 就是小妹祝九红啊。 令妹与你可相像啊， 容貌秉性一般同啊。 令妹今年贵庚几， 她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令尊大人可同日呀、 啊、家父名我写那长龙啊。 好心意与兄姐妹品酒红啊，愿贤弟前程多珍重。 别让小妹她， 你 她就犯良心啊。 不能 好，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啊。欣赏过了这段二人转十八里相送之后呢，柳欣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